朝鲜外务省大使李兴哲前往美国纽约，参加了在13号到15号期间举行的第10届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12号，他在联合国大厦会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属负责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报告人卡塔利娜·德班达斯·阿圭拉尔，并进行了交谈。交谈时，大使和特别报告人就特别报告人五月初访朝是朝鲜和各残疾人相关国际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出发点达成了共识，并对进一步深化旨在保护残疾人权利等真正保护并增进人权的对话与合作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兴哲大使说，在朝鲜，由于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关爱人民和爱护后代的政治，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真正的充分享受人权，并强调有意要诚实地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他通报说，对于特别报告人访问朝鲜时所提出的劝告，朝鲜各相关机关都在研究有关对策问题。特别报告人说，在访朝期间，朝鲜政府予以盛情款待，还安排他去现场亲眼看到保障残疾人权利的情况，对此表示感谢，将在第10届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具体的通报访朝情况。他说，要努力让联合国各合作机构都关心对朝鲜残疾人部门的合作，尤其是要积极协助朝鲜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圆满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李兴哲大使重申立场说，我国全面反对敌对势力把人间渣滓脱北者的所谓证言和虚伪资料作为根据的极度加以政治化的人权讨论或合作，但是有意随时回应那些出于真心帮助我国的立场而提出的旨在真正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对话与合作。